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听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12月7号星期一，农历10月26。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腾出空地保障民生，发展高精尖，51个批发市场退出朝阳区。 空气重度污染橙色预警生效，从今天起持续到周三。 各单位按预案启动应急措施，本市将实施最严格执法应对雾霾。 未来3天部分学校停课，中小学幼儿园停止户外活动。 市环保局表示，本次雾霾暂时不会提升预警级别。 宣西北区域5处文保单位启动腾退，明代杨娇山祠计划打造现代书院。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疏解非首都功能，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朝阳区的城乡结合部区域较大，产业层级构成复杂，在本市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疏解非首都功能的总体规划下，承担着较大比重的任务量。朝阳区委书记吴桂英日前接受媒体专访，介绍了朝阳区在疏解非首都功能方面以点带面的成效和“十三五”期间的规划。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在疏解非首都功能、优化产业结构方面，朝阳区主要聚焦在地区性市场、一般性制造业、出租大院和交通场站等4个领域，通过控制增量与清理存量相结合的思路，今年全年达到了不错的效果。吴桂英说， 全年呢，市级下达的任务呢，我们拆除各类市场是20个，到现在应当说超额完成，我们已经完成了51个。一般性的这种制造业，特别是污染比较严重的，市级给我们下达任务是41家，已经全部完成。人口聚集比较多，这个产业级次比较低、安全隐患大的这样的一些出租大院，今年一共是整治94家，疏解各类吧，总的规模是238万平米，存量违法建设拆除了367万。 以点带面是朝阳区城市功能疏解工作的基本方式，通过对重点地区、重点项目的拆除清理，结合区、街乡、社区多级联动和督办的机制，带动整个区域的疏解工作。吴桂英举了两个例子。 农村地区呢，过去我们西直河市场拆除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同时我们在北部地区今年呢又加大了孙河35家砂石市场的整治。按照疏解和提升同步考虑，下一步呢我们还是想建一个大的湿地公园。 在疏解清退的具体工作中，朝阳区还总结了收、调、拆、建、管5步走的操作思路。吴桂英表示，这样做不仅责权分明、效率高，而且还有推广的价值。 一个收呢，就是我们大量的农村集体土地，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把土地收回来，我们在下一步的疏解当中主动权就更大了。调呢，就是调整外迁；拆呢，就是把这个存量的违法建设进行拆除工作；建呢，就是综合考虑功能提升问题、绿化环境、公共服务设施、村老百姓的需求出发，有限的建设资源用好。最后就是管，严格依法行政。我们疏解完之后，后期的运营管理也特别重要。 据了解，在“十三五”期间，朝阳区将制定范围更大的城市功能疏解计划。目前的存量项目将在5年内完成70%的疏解，同时做好各类保障措施。吴桂英表示， 功能疏解过去我们有些是被动性的去推动，现在大家主动性的意识特别强，市区联动在功能疏解的一些政策保障机制方面，我们做更系统的研究，能支撑这项工作可持续的顺利的推动下去。 启航十三五， 高新科技企业在中关村落户发展，科研人员不但能用科技成果获得公司的股权，企业本身也能获得减少税收等优惠政策的支持。未来的十三五期间，企业将在中关村这片政策改革的试验田上继续耕耘。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的报道。 77岁院士毛二可拿出所有身家创业，在几年前可是个新鲜话题。北京理工雷科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戴斌说，这家以雷达、北斗卫星导航应用等为主营业务的公司发展，多亏了中关村落地科技成果入股股权激励政策。 老先生这次很高兴， 是奖励了包括毛院士在内的六名科技人员180万的股权，公司的价值呢，我从2000万现在应该值到40个亿，五年的时间。 不过政策落地时，科研人员却发现了一些细节问题。戴斌说， 股权奖励你，那是算你的这个收入，那你要交税的，先没有收益已经你要自己从兜里掏钱。科技成果转化这个奖励是有风险的，你给他的股权也可能最后他是个零。当时中关村呢召集了国税局、北京市税务局一大堆来参加会，后来中关村协调，第一五年内分期缴纳，而我们觉得五年内分期缴纳也有问题，将来是个赔了怎么办。现在在中关村试点的政策中就有，等你这个股份出让或者有收益的时候，你再一并缴纳。 北京之城中小企业财税与金融服务促进会秘书长任红艳说，亲眼见证了加计扣除税收政策让高新科技企业如何获益。 加计扣除就是一个企业呢是科研类的支出，这个费用呢是可以按照150%去扣除的。举例讲，你的企业4000万研发费可以按照150%，就是6000万，你就可以按照6000万去扣除。假如说你这个企业是8000万的收入，之前呢减去4000万，剩下的这个4000万，高新技术企业15%的企业所得税，这样的话它是要交600万的企业所得税。那么你享受加计扣除以后呢，那么它的税金就变成了300万，直接节省下来的税金就是300万，它可以用于科研再建设。 戴斌和任红艳还大胆地展望了中关村这块试验田的美好135， 更大的一些突破力，比如说怎么样来推动这个科技成果的进一步的转化， 极其可能实现的啊，怎么来界定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可以享受什么样的优惠政策，相信是管委会下一步可能联合各个委办局要推出的一个了，普惠力度就会更大。 从精棉二厂到来锦创意产业园，从胜利混凝土建材厂到赛龙文创园，近年来北京多个老厂房带着时代的印记变身文创园区，而未来北京还有一批老工业厂房将注入文创基因，焕发出新的活力。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猛的报道。 生产齿轮时候需要一些工具，哎，这个车间呢就是做这个刀具和工具的，这还不算空的，那边的车间都彻底空了。 在北京齿轮厂工作了25年的郑松看到空荡荡的厂房有些感慨。北京齿轮厂创建于1960年，现隶属于北汽集团，是国内较大规模从事多种轻型车变速器、分动器、驱动桥齿轮生产的骨干企业之一。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疏解非首都功能的背景下，北齿公司整体搬迁到了河北黄骅，而位于朝阳区定福庄西里2号院的老厂房将转型为齿轮厂品牌创业文化园。北汽集团副总经理孔磊说， 原来这个地方呢是一个以机械加工为主的工厂，现在呢我们把它变成了一个承载文化和活动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我们就把它变成了场地的厂，所以名字呢也叫齿轮厂。 老厂房正在施工改造中，高大的厂房里空空的，曾经机器轰鸣人声嘈杂的齿轮厂已不见，而不久后这里就将改造出时尚办公区、创意集市、创客公寓和运动区等等。 咱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机加工的车间，原来这个地方密密麻麻的都是机床，未来这个地方会成为一个秀场展示的一个空间了。 齿轮厂不仅将变得时尚充满活力，也会保留过去的老味道。郑松给一些设备贴上了标签， 一些设备我们刚才也就是在贴这个看见了，我们要保留一些纪念意义的这景观。 孔磊表示，从整体规划来看，园区内都会保留一部分工业遗迹， 比如说我们开车进来的时候，我们会穿过一块厂房，周边顶上看到都是原来厂房的样子，像经过一个隧道一样。 目前齿轮厂正在招商中，未来一批文化加互联网的企业将入驻园区， 既有这种文化属性，同时又具备科技和互联网基因，企业是我们重点想吸引的对象，因为我们这里面还配套会有基金，我们为这种具备成长性和发展性的企业会给它提供各种各样的帮助。 齿轮厂一期预计2016年4月左右投入使用，而和北京齿轮厂一样，北京还有多个老厂房即将转型，其中有着30多年历史的北京第二热电厂老厂区将升级为综合性文化创意产业园天宁一号产业园，预计明年5月开园。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基金小镇正在有着北方水乡之称的房山长沟镇建设，目前已经吸引24家基金企业落地，意向入驻企业近100家，资金规模超过1000亿元。 日前，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世祥和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郭庆平、保监会副主席黄宏等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及金融机构相关负责人来到基金小镇，就房山区承接首都疏解功能服务金融创新展开座谈。北京基金小镇位于京西南，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天然的桥头堡。李世祥说，北京历来对金融业十分重视，借助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战略，将加快推动金融业改革创新发展。房山等远郊区应充分发挥优势，做好承接。与会的一行三会相关领导在绿色金融、基金小镇相关配套建设等方面提出建议。 本周上半段空气质量较差，蓝天又将消失，城市再现雾霾。今天零点到周三24点实施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本周下半段空气质量转好，气温有所回升。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的报道。 上周六到这周三，气象条件总体不利于京津冀地区空气污染物的扩散。这段时间后期有可能出现中度霾，局部地区还有重度霾。由于空气湿度较大，夜间将有轻雾或雾。这次雾霾天气总体弱于11月27号到12月1号的雾霾过程。本周上半段天气状况较差，会有持续性的雾霾、雨雪天气，气温也低于上周。从昨天起，华北包括北京受弱大气环流影响，空气质量明显下降。北京比较严重的时间是周二到周三夜间，有中度霾，南部地区可能会达到重度霾。这一段时间夜间到凌晨还会有能见度低于1公里的大雾，特别是在南部和东部地区。周三周四北京会有降水天气，这回不会是以雪的形式出现，而是下雨，而且北风逐渐加大，周四以后雾霾天气会明显缓解，逐渐消散。本周前半周气温比上周会略有下降，最高气温在3到5度左右，主要就是因为日照差，好在冷空气势力不是很强，因此最低气温也不是很低，大概在-1度到-1度左右，感觉不是很冷。后半周最高气温有望升到5度以上，天气也主要是以多云为主。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北京环保监测中心数据显示，昨天下午北京小尺度弱冷空气只作用到北部地区，北部地区大部分监测点位的空气质量以凉到轻度污染水平为主，而南部地区地面转为弱偏南风，扩散条件较差，大部分监测点位的空气质量达到了重度污染级别。根据目前的资料分析及预测，预计7号到9号北京空气质量维持5级重度污染水平。目前全市各区各单位已经全面动员，全力以赴落实各项应急措施，实施最严格执法，应对这次重污染过程。从今年起，全市将派出多个联合督察组明察暗访，除本市5号下午提前发布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以外，天津以及河北省石家庄、邢台、廊坊、保定、衡水、邯郸、新集、定州等9个城市已经启动相应的空气重污染预警。 新闻广播消息，按照市应急办的统一部署，市城管执法局今天0点到9号24点启动实施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预案，安排执法力量及时开展应急措施，对相关违法行为一律从严处罚。各区县局提前进入工地宣传告知，督促辖区工地停止土石方和建筑拆除等施工作业，停止建筑垃圾和渣土车、砂石车等异扬尘车辆运输，增加洒水降尘频次，加强裸露地面、物料堆放等场所的扬尘控制。据市城管执法局指挥中心统计，5号到6号15点，96310热线受理空气重污染类举报237件，都已经调度区县查处。 新闻广播消息，对于北京市应急办发布的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公交集团启动应急响应机制。12月7号到9号期间，公交集团日均增配机动车200部，增发3600多车次。地铁方面将加强露天段眺望，根据客流情况适时加开临客。此外，公交集团将优先选派纯电动、双源电动、混合动力、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公交车辆投入运营，最大限度减少尾气排放。今天，公交集团将新开11条公交快速直达专线，吸引市民选择公共交通出行。 新闻广播记者田田报道。针对本次连续3天的重污染天气，市教委要求各区教委严格执行橙色预警应急响应措施。 中小学、幼儿园、少年宫和校外教育机构停止户外活动。在空气重污染期间，如果遇到特殊情况，学校可以根据所在地区及周边情况做出相应调整，报区教委同意后实施。目前已经有实验二小、光明小学、崇文小学等学校未来三天采取停课不停学的措施。实验二小通知家长，从周一到周三，家长可以自行选择孩子的学习地点，学校所有外出活动及社团活动暂停。各年级会统一布置学习内容及作业，并采取不同方式沟通辅导。崇文小学住宿生正常送学生到校上课，不组织学生户外活动。走读学生的家长可以视情况选择是否送学生到校，教师会根据学生到校情况调整教学进度。崇文小学还表示，今后遇到有相同天气，家长可以依据这一通知精神自主选择。光明小学周一停课一天。玉泉小学决定，如果身体欠佳、呼吸道疾病、家中有人照看的学生，这三天可以在家学习，停课不停学。北京四中菩提学校则准备在雾霾橙色预警期间采取缩短学生在校时间的做法。小学部集中上午上四节课，课后家长可以自愿将孩子接回家，中学部下午上两节课。 据北京日报报道，按照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规定，从今天周一零点到九号周三24点，全市实施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措施。而在上周末，本市范围内830多公里重点高速路段提前进入清洗状态，喷水降尘，同时运营路段上一切土石方施工作业也已经暂停。从昨天开始，本市各条高速公路就已经迎来清洗。五环路、五环路以内的放射线、机场二高速、机场南线也作为重点路段增加机械清扫次数。一旦白天最高气温达到5摄氏度以上时，这些重点路段也进行喷水降尘。为了提高防霾的效果，运营中的高压水车喷头也专门进行了适应性改装。改装后，喷头水雾化率提高，覆盖的雾化面积也随之扩大。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市环保局表示，根据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空气重污染的定义为空气质量指数 AQI 在200以上，预测空气重污染将持续三天以上，也就是72小时以上才能触发，因此暂时不提升预警级别。据了解，6号夜间到今天白天有弱降水天气，对污染物有一定的清除作用，能见度略有改善。今天夜间扩散条件再度转差，8号到9号白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4到5级，不利于空气污染物扩散。北京平原地区、河北中南部、天津有中度霾，局地重度霾，夜间有雾或轻雾，最低能见度在1公里以下。9号夜间到10号京津冀地区的雾霾将慢慢消散。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西城区2015年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年会昨天召开，选西北区域包括杨娇山祠、沈家本故居、太原会馆、东莞会馆、龚自珍故居五处文保单位，目前已经启动腾退，130户居民完成签约。西城区文委主任孙劲松表示，五处文保单位预计在明年开始修缮，力争在135期间修缮完工并对市民开放。五处文保单位都是明清时期的建筑，其中杨娇山祠是明代著名思想家杨继盛的故居，也是公车上书前康有为、谭嗣同等1300多名举人聚会的地点。西城区文委主任孙劲松表示，正在协调相关部门和各界专家论证，等院落全都腾退修缮后，将最大限度地传承其背后的历史文化底蕴。根据沈家本的历史，今后的利用会跟法治文化宣传有关，杨娇山祠则考虑打造成现代书院。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早上7:19，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今年前三季度，北京地区发生股权投资案例1620起，投资金额1304亿7700万元，投资案例数和投资金额占全国的30%以上，居全国首位。在全市各个区域中，海淀区企业获得股权投资的案例占全市近一半，已经披露的获投金额达到376亿3000万元，占全市的1/3以上。 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董事长张玉喜昨天表示，将汇聚新发地各类优质资源与企业推出真品会品牌，打造互联网线上线下综合类蔬果超市，为大众供应性价比高、档次丰富的蔬果。 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东江进口商品直营中心日前在北京丰台区开业，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种商品以低于市场20%到50%的价格亮相，为北京市民带来自贸区红利。这是天津自贸区在北京设立的第一家有政府授牌的直营中心。 根据海淀地税局数据，中关村以35岁以下80后90后为法人代表的企业，截至目前已达67600户。1到10月份，90后法人代表企业新增2084家，同比增长达34%。 2015驻华外交官科技考察活动日前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举办，来自12个驻华使馆的24名外交官员深入了解了北京的创新创业工作。市科协有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这次活动为双方在科技创新和创业方面开展交流的项目合作搭建良好平台。 工信部近日发布公告，对92家不能维持正常生产经营的汽车、摩托车生产企业予以公示，公示期为期2年。这也是工信部公布的第二批劝退车企名单。与第一批名单相比，第二批公示的车企数量几乎翻番，有2家企业位于北京。 浙商银行、中信银行、上海银行等多家银行近日陆续推出网银转账免费的新政策。这一举措从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应对目前来势汹汹的互联网第三方支付平台，未来还会有更多的银行跟进网银转账免费。 双顺京式旗袍的传统制作技艺是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李侃是这项传统制作技艺的第4代传承人。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京式旗袍传承人李侃的更多故事，敬请关注今天新闻广播播出的资讯早八点。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东南部和西南部空气质量5级，属于重度污染，东北部空气质量3级，属于轻度污染，西北部空气质量3级，属于重度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斌、李景，播音员刘佳、佳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6摄氏度。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4摄氏度左右，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有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摄氏度左右，最大相对湿度95%。 12月1日至31日，购东风悦达起亚 K3、K3S 1.6升车型，享零购置税优惠；全新 K5 享36期贷款零利息、零手续费。更多车型购置税及贷款信息，敬请寻经销商。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 一汽大众爱您节目， 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二孩之后，更多女生选择在校生孩子，能否缓解就业中的性别压力？小区私人垃圾1米高，多方协调未解决。下面是详细报道。近年来，每年都号称最难毕业季，而就业难、女性就业更难的现象屡屡被关注。随着二孩政策的开放，不少人担心就业性别歧视问题是否会进一步加重。有媒体爆出某高校一个学院10多个学生选择在校生孩子的新闻。是否生育对于女生找工作有多大的影响？放开二胎是否会成为在校学生提前生育的催化剂呢？ 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十月的报道。 12月5号，2016年北京地区毕业研究生供需见面会双选会召开，记者随即采访了几位刚刚投递了简历的毕业生，他们都认为用人单位或多或少存在一些性别偏好， 尤其是硕士嘛，可能觉得是2年左右嘛，就是要生孩子结婚什么的。 很多接受采访的女生都碰到过部分用人单位提出是否结婚、是否生育的问题。 你有没有男朋友啊？打算生几个小孩啊？ 某猎头公司人力顾问解释说， 对于女性来讲，肯定是已婚与未婚占优势一些。比方说，一个毕业生可能到公司来，可能半年就面临着要结婚，又要照顾孩子，可能在公司3年到4年的时间，结果只工作了1年，那么公司承担的成本是非常大的。 事实上，近几年有部分女大学生出于自身情况的考虑，选择在校期间生育，在校生孩子似乎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认同。甚至在网络上引起了关于人生赢家的讨论。某大学新闻专业硕士毕业生叶女士在研一期间休学生子， 提前把孩子生了以后找工作，自己感觉算是一个优势吧。当时好像我这样的情况几乎没有，但是事实上真的有优势也感觉不出来。 大学生婚育政策开放之后，是否在校生孩子成为个人选择，但由于经济能力、学业及科研等方面的压力，真正选择生育的人毕竟还是少数。而随着二胎政策的开放，就已婚已育这个优势是在强化还是弱化，不同的用人单位也有不同的看法。某游戏企业人力专员就表示， 其实现在已婚已育也不安全了嘛，都是二胎已经开放了，已婚已育生了一个孩子都不是保险的事情了。严格的一个部分的话，就是个人能力是不是真的很符合公司的一个要求。 九仙桥中北路北窑地小区的冯女士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在小区8号楼和9号楼之间的空地上，被人长期堆放着大量的垃圾，占据50多平米，近1米高。冯女士表示，这一问题持续存在4年多，不少业主也向相关部门反映，可是不但问题没有解决，反而垃圾堆放的问题却愈演愈烈。 中北路北窑地小区8号楼和9号楼之间呀，堆放了大量的那个私人的垃圾和破烂，而且时间挺长的了，给我们这个小区的环境啊带来了很大的卫生安全隐患，还有消防隐患。尤其是夏天的时候，蚊蝇滋生啊，这冬天一刮大风，这垃圾有的都乱飞。这问题吧，一直都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现在吧，这垃圾堆面积越来越大了，差不多得有50多平米了，而且1米多高。这马上就到元旦了，然后就春节了，我们就特别希望街道或者说城管能不能就说彻底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中北路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表示，这些垃圾是一位业主私自堆放，此前也曾联合城管队员前去协调， 跟那个城管他们也曾经去多次去协调过这事儿。人家的他们处理完了，结果呢不跟我们每一个员工说，我呢今天是值班的，我可以把这种情况呢跟那个书记主任反映，让他们去协调这事儿。 我国物权法规定，建筑区划内的公共场所、公用设施属于业主共有。物业管理条例也明确规定，业主不得擅自占用物业管理区域内的道路、场地，损害业主的共同利益。对于个人违反规定的行为，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记者拨通了九仙桥地区城管队的电话， 跟社区也联系过，我们只能劝他，也做过他们家属的工作，家里孩子还理解，但是到他这可能就有点老头子什么，可能我们做的工作吧。 听众朋友，入冬以来，北京已经连续出现几次强雾霾天气，空气污染是当前社会热点与难点。焚烧垃圾、烧秸秆、露天烧烤、工地扬尘、小工厂乱排放，这些行为危害着你我的健康。请从小事做起，寻找身边的污染源，为改善空气质量做点事儿。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或者给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闻热线特事特报提供线索。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星瑞，主持人冰冰，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路况信息， 买车险 为了啥？ 礼品红包 ？No， 买车险为的就是保障和服务。人保直销车险，全国救援不限次，修车直赔不花钱，验车保养上门办，保障如影随形。 400124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筋亏所致的腰痛、药后余力，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松丸。补肾、益精、